声闪电过，无名红火像漆黑白光。一身机械壳内会神秘极冷漠，一丝丝乱发如何能将一颗心融破？一刻触电过，无人能接近铁幕。为何是你眼泪？为何是一点泪？能让我再想起我是谁？是留下铁眼泪，是来自心中泪，能令我铁心似水。谁人用魅力？谁人在发射热力？谁人用眼泪魅力？完全令身心无力。谁人用魅力？谁人为爱恨卖力？谁人用诱惑魅力？迷离但却极刺激。家心幻觉，如何溶解冰封的直觉？不懂亲近我，又如和铁石对磨？不规则定作，仍难移开心中保护壳。不哭本是我，从没难过或快乐。为何是你眼泪？为何是一点泪？能让我再想起我是谁？是留下铁眼泪，是来自心中泪。令我铁心似水。谁人用魅力？谁人在发射热力？谁人用眼泪魅力？完全令身心无力。谁人用魅力？谁人为爱恨卖力？谁人用诱惑魅力？迷离但却极刺激。 主题就是一变倾城，啱唔啱啊？所以咧，今次演唱会咧就会用变做主题嘅。希望今晚打后嘅表演咧，都可以带俾大家好多唔同嘅变化，好唔好啊？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歌，呢首歌嘅歌名叫做《听风的歌》，多谢。